国家科学院取得了许多有助于发展国家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今年这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在国内第一次制造并设置250千瓦风力发电机等，将580多项科研成果应用到了现实中去。